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五。按照惯例，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在介绍今天的书名之前呢，我们来说两个事儿。在今年的4月7号的《南方都市报》当中啊，登载了这么一条新闻：在3月24号一早，深圳36岁的 IT 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当日凌晨1点，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张斌是清华计算机硕士，生前在一家公司负责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据其妻子说，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到早上的5-6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他为这个项目把自己活活累死了。另外，在今年的11月10号，还有一位基金从业10年的研究员在家中突然去世，年仅36岁。在前一天晚上9点，他回家以后告诉太太自己很累，太太早上8点醒来，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变凉，送去急救已经无力回天。40分钟之后，医生宣布他疑似心梗或者是脑猝死。一边呢是丰富的物质享受，一边是沉重的工作压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在 IT 互联网、金融、公关、公安、教育等很多的行业，每年都有不少过劳死的案例发生。每每这样的案例被媒体报道的时候呢，都会引发一阵和珍爱生命有关的讨论。然而过劳的问题并没有缓解。其实说到过劳死，过劳这个概念呢，是源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它不是一种临床医学上的概念，而是更多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当然现在呢，一些相关的医院呢也有专门的科室啊，来为大家做亚健康的诊断以及治疗。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本日本学者森冈希二的书，书名就叫做过劳时代，以日本为切入点，分析如何从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及工作方式的转变等诸多领域来缓解当前过劳现象加剧的现状。在介绍今天的书的内容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的主任医师彭玉清大夫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什么是过劳死，他也讲了一个和过劳死有关的案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什么叫过劳死？过劳死就是我们身体在不断的应激，不断的应激，我们逐渐在累积，在叠加，然后把我们身体掏得很空，然后我们神经系统处在一种非常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状态下，绷得很紧的状态下，然后呢，在某一个事件或者怎么样，突然一激惹就崩溃了。我们可以比喻成什么叫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2015年9月30号，这个赤壁市人民医院的一个骨科大夫，他是45岁，他叫聂海洋。 在早上起来交班的时候突然就倒在办公室里头，后来经过两天的抢救死亡了。后来我们就他的同事就回忆起来，这个聂海洋啊，45岁的这个中年人，中青年人，平时身体非常好，体检任何疾病都没有，但是呢他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他属于中坚力量，而且非常努力工作，非常勤奋，非常肯负责任的一个人，经常加班加点，完了连轴做手术。这样也他平时已是一个非常疲劳的一个人群，他是一个后背的一个疲劳人群。后来就是在这个手术这个猝死前两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头痛头胀的症状，但是呢他就是以为是累了或者说我休息不好，就没有在意， 没当一回事， 接着还在工作。哦，到去世前一天晚上是值的夜班，值夜班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剧烈的头痛，那种头痛已经加剧了，他呢还是以为我失眠了，睡眠不足，就吃了一片止痛药。第二天在早上起来还要做手术，手术之前给病人做术前交代的时候突然就倒在地上。后来这个聂海洋死于什么？脑干出血。 哟，这么 脑干出血。所以说这个过劳死实际上就在瞬间，就在我们身边隐藏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凶险就发生了。他的原因我们就是能警示我们，他首先是一个加班加点不懈透支自己身体的一个人，然后出现了慢性疲劳，是个慢性疲劳的人群。然后呢在我们出现过劳死的前天，我们机体又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我头痛了。头痛了以后呢他还是不在意，不在意，最后他还是在努力的去强拢着，最后把自己这根绷得很紧的神经，最后把自己的这个血管给怎么着 崩断了， 给崩爆了。 哟， 给崩爆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过劳死产生的这个机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对过劳死的信号还有对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这种呼喊，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要加以重视。不要以为我已经这么累了，我不怕这一哆嗦啊，就像这个骆驼似的，我加一根稻草再加一根稻草，这根稻草很轻，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就这根稻草超过了我们人体的最低的底线。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过劳时代》。下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有请今天的分享嘉宾，一本秋刀鱼舒炭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大力。大力先生您好。 哎，祥龙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其实我这里面有个统计，早在2012年呢，中国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的大国，每年的过劳死亡的人数呢可能高达60多万人哈。那么也有相关的医学调查表明，在咱们国家的亚健康人群比例高达70%。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案例啊，这说的是日本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有人说，从今年的第一个工作日1月5号起到下周的10月10号为止，我已经连续无休的工作280天了，工会也没有为我就调休问题与单位协商，我该怎么办？这是一名大型电器公司的员工。还有一位 IT 技术人员说，我在某 IT 公司上班，我们公司承包大企业的业务，我负责通信机械的维护，只要机器出了故障，1天24小时随时会叫我过去，而且几乎没有人来替换我。2个星期之内竟然被迫上了6次夜班，其中至少2次是在回家之后又被叫走，还不允许我拒绝，不过加班费倒是给了。刚才我是在书当中随便翻几页就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案例啊。那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在日本的这种加班现象或者是过劳的状况有多严重呢？ 哎，谢谢香露，你刚刚分享的案例，这本书呢是森刚教授在2005年的时候出版的，就是当时的日本版是2005年，所以它其实是从 上世纪的90年代就开始关心这个过劳的问题。那么在他书差不多出版的这个时候呢，日本的过劳问题还是挺严重的。除了你刚刚讲到的案例以外，就是书中有提到两个事件，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呢是说，当时在日本，他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呢，其实已经是少于过劳死的人数了，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的惊人。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日本政府其实呢也是在世纪初的时候呢意识到了过劳死这个问题，所以当时的他们的厚生省，就是负责国民的这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呢，就在互联网上就是给大家一个在线的一个调查表，就是那个名字就是和就是你可以上去测试，就是你的工作是不是有过劳。那么结果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表一上线以后呢非常受欢迎，就是很多日本人都上去来做这个测试，导致这个网站就崩溃了。所以呢当时有媒体开这个玩笑，他说测试过劳死的这个网站呢结果死于过劳死。所以可见就是说过劳死还是在日本当时包括现在都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仍旧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吧。 好，刚才你谈到的那个量表在这个书里面也有啊，它有两个表啊，一个呢 是这个自测的，就是职工可以自我测量，还有一个是家属来测量，就是家属来为这个职工来测量啊。这两个表一上线之后呢，就是让网站都瘫痪了，所以可见得在当时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没有相关的方法或者是标准啊来衡量自己是否是过劳。那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产生了哪些影响？我看这个介绍当中说这本书在日本畅销十几年，果真如此吗？ 是的。是这样。第一呢，就是森刚教授的这本书呢，他在日本是由一个叫做岩波书店的出版社所出版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书店，然后呢他会出各个领域，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谈论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呢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第二呢它是出版于我们刚刚说的2005年，那么这些年间它重印了有10多次，所以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读者。另外就是韩语版和中文版也都已经翻译出版了，所以它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日本国内了。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由新兴出版社出版的哈、中文版的《过劳时代》，译者呢是米岩君。好，那我们接着为大家来介绍书里作者的一些核心的观点啊。作者认为，信息资本主义还有消费型社会是让这个加班现象日趋严重的。我们分开来说哈，首先是什么是信息资本主义，它是怎么让大家的加班时间越来越长？ 是这个术语听起来有点抽象哈，信息资本主义。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接触到过，也就是说过去的工人呢可能他们下了班离开了这个工厂，那其实就不需要再思考工作的事情了，那个老板也找不到你了，因为当时没有电话或者是没有这个智能手机。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因为随着我们的信息工具变得非常的发达，其实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都能被公司找到，然后呢所以这个信息工具的这个发达呢其实使得你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呢慢慢变得模糊了起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和劳动的时长呢其实也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哎，正好我们这个星期二的时候一开始在节目里啊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啊，如何在下班的时候搞定老板发来的工作微信和短信。 是的，这其实是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智能手机这个工具本身其实它是中性的，但是如果公司没有制定相关的一些政策或者规定来帮助大家科学的使用这个生产工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是在书里面呢有一个小节啊，标题叫自从有了通信工具，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就换句话说呢，工作场合不一定是公司了啊，只要你手里拿着这个手机有上网的电脑，哪儿都是你的工作场合。 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 另外呢，我还看到他以麦当劳为例子哈，介绍了就是说啊，这种工业场景下面为什么人们加班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也为大家啊介绍一下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里的这个例子。他说，这以美国为例吧哈，1988年，麦当劳聘用了近50万名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时在成书的时候呢，已经达到100万名了。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比较低，含有汉堡包、炸薯条和可乐的一份套餐的价格呢，大概是2.45美元，而年轻人的工资每小时是3.35块。雇佣方呢，以较为弹性的上班时间吸引应聘者，实际上呢，却对时间要求相当严格，员工稍微迟到一会儿就会被炒鱿鱼。公司如果要求延长工作时间或者是加班，员工就不能够拒绝。因为是时薪很低的临时性工作，很少有人长期在那里干，所以在麦当劳工作一段时间后辞职的美国人大约有800万，约占全部劳动力的7%啊。后来呢，他又说，他说如果没有电脑，如果没有电脑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背景嘛，信息资本主义啊，那么这种临时的临时工的产业就不会存在。为什么呢？要想把麦当劳这个引以为傲的薯条炸成金黄色，然后端给客人并且结账，那么应该炸到什么程度，如何量化，如何迅速的计算，工序如何程序化等问题，都是需要靠电脑来解决。工序彻底的程序化了，所以员工没有任何自我判断或者是擅自来解释的余地。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员工他的自主性很低，可以让人像机器人一样的来工作，这样的话也增加了员工的这种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是减少了员工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是增加了员工的这个 谈判的难度。 是的啊，不能够拒绝，不能够拒绝啊。 是是，因为其实电脑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确实深入到了我们工作的这个方方面面，它呢有点像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很好的来控制这个品质，把产品标准化，但另外一方面确实就是可能你个人在你的这个工作的职位上，你的主观能动性呢会减弱，所以很多年轻人进入了这个公司以后呢，他会觉得我很难发挥我的创意或者我的想象，会对他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以后呢，就比较容易受到打击，这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全球范围来看呢，也是因为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在这2年的突飞猛进，使得有些工作呢它比较容易被外包到临时的，就外包到一些合同工人、临时工人身上。 对， 或者呢甚至会外包到一些别的国家、别的地区比如说一些美国企业，他会把自己的护照中心放在印度，或者呢这个书里面，我们这本《过劳时代》里面也提到，就是一些日本的企业会把自己的护照中心放到中国，然后请一些日语比较好的中国年轻人来做这项工作。那么这个其实呢也会一方面会降低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呢也让这个工人的他自己的工作环境变得更不可控制，然后呢也会给原有工厂的工人呢带来更多的压力。 就是书里谈到，就是服务外包啊，或者是这种业务的外包，让过劳的程度或者是加班的这个时间延长，这个具体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能跟我们再深入的分析一下吗？ 是这个，在过劳时代里面呢其实也提到一个案例，它讲的是德国的一家汽车制造厂，这家厂呢它的工人的这个待遇呢很长时间没有提高，所以呢工人就是有一些不满，所以呢就跟这个厂方提出了交涉，但是呢厂方后来表示说我目前确实很难提高你们的待遇，如果要提高的话呢我就得考虑把这个工厂或者一些服务迁到另外一个国家，它里面提到的好像是匈牙利，就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发达的一个国家，那所以呢就是工人这个时候就变得进退两难，最终呢他们是不太情愿的答应了这个厂方提出的这个不加以改变的这么一个要求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哈，可能目前很多朋友都深有体会的啊，就是消费型社会如何让我们的这个过劳加剧。刚刚过去的这个双十一，很多人都买了很多的东西，是吧？那么与此呢，很多的产业啊，很多的工种都会为了接下来的生产配送忙碌起来，包括后续的这个客服哈。 是。 不知道听众朋友到今天有没有收到自己在双十一 购买的东西？应该是差不多了，接下来双十二的包裹要来了。 对，又要来了哈。作者提出来就是这个消费主义其实是在加剧啊这样的一个过劳的现象的啊。他谈到的叫做消费型资本主义的陷阱啊，他认为这是一个陷阱，您怎么来分析和解释？ 是，这个说法确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呢有一个说法说消费者就是上帝，因为上帝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然后他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其实这两年，这个森刚教授他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消费者其实是被操纵的，他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因为现在的这个广告的手段啊，还有它的这种推送的方式啊，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或者变得越来越有效，所以可以说我们是被包围在一个充满着广告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很容易被刺激起消费的欲望啊，或者呢就是要跟自己的邻居啊或者同事啊进行一种攀比式的消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呢，只能是不断的去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或者呢就是让自己去找一个更加薪酬更加高，但通常也会更加忙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森刚教授是认为陷入了某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他觉得理想的状态是说，当你的工资水平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的时候呢，你消费掉那么多，消费不掉那么多东西，所以呢，你可以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忙，可以空闲一些，然后呢，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平衡，而不是说我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消费欲望来增加，同时呢又增加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这个呢其实是一种悖论。 这个很多有孩子的北京的朋友应该会深有体会哈。作者也说了日本的现象，他说在日本啊，家长们经常要为这样的事情烦恼，什么时候给孩子买电脑，要不要让孩子学钢琴上钢琴课，想让孩子进有名的幼儿园和学校又该怎么办啊。今天教育资源和住宅相似，都是最高价的商品。这本书是在2005年的时候，刚才您说了在日本写的，现在在2018年的北京，我们看来好像非常相似啊。 是的是的。 后面还有一句话也很点睛，叫做家长们只有参与竞争才有可能得到它啊。这样一来呢，人们为了满足欲望就得不得不拼命的去工作了。那么作者还谈到了一个政界的例子哈。克林顿政府的时候呢，他们的劳动部长叫做罗伯特·赖克。赖克在他当劳动部部长的时候呢，整天工作，也没有时间和家人交流感情，也没有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啊。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他的儿子，在他睡觉之前啊，回不去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会跟他说早上好。儿子说，你回来就叫醒我，再晚也没有关系。哎，听到这句话，可能他触动了他，他就辞了劳动部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并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开始思考。他写了一本书叫《胜者的代价》，我们为大家分享其中的两段话。作为买方的我们，越容易选择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卖方的我们，就越要吸引消费者，维持顾客，抓住机会，签订合同，并为此而拼命奋斗。结果，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紊乱。那么作为买方的我们和作为卖方的我们其实呢是同一个人。 是的，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有点像一个我们说一个转轮当中的一个小老鼠一样。如果你是一直要这样原地奔跑的话，就很难，就是可能是永远是停不下了。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政界的例子，我也联想到那个之前那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其实当然他可以说是公务非常的繁忙，但是呢我们注意一下报道，就他每年还是会一定会有固定的时间用来休假，然后陪伴家人在一起，陪伴他的两个女儿在一起，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书虫，每年都会阅读不少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适当的这个休息呢，其实反过来是对工作的一个帮助。它会让你有对工作有更多的创意，有更多的这个灵感， 同时呢也让你的身体从长期来看呢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对， 这样的一种平衡不只是对员工本人，对企业也都是有好处的。 是的是的啊，当然啊，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也是很难的啊。实话跟大家说啊，我这一周的工作也非常之忙啊。那么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比如说在阅读这本《过劳时代》的时候，是那天将近十点我从台里下班，然后十一点左右。 过劳的阅读这《过劳时代》。 对，我是过劳状态下阅读这个《过劳时代》。还好啊，我觉得工作不会是一直紧张或者是一直放松啊，有张有弛啊，这才是工作和生活之道。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我也可以放松放松了哈。那么接下来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大力老师来分享这本书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哈。另外呢，也请大力老师来介绍一两个，就是您个人所接触到的啊一些朋友啊，特别是日本的朋友啊，他们加班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好吧，稍后见。 好，没问题，一会儿见。 好。 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为迎接新年元旦到来，回报广大新老顾客，鲜排灵芝茶、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将从12月7日至12月1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鲜排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2月7日至12月10日。详情可拨打鲜排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每周五我们会为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大家要听到的书是日本学者森冈幸二所写的《过劳时代》。我们的分享嘉宾是目前正在日本的一本秋刀鱼书探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大力。大力先生您好。 哎，香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北京啊非常之冷，最低温度啊是-10摄氏度。上海怎么样？ 哦，上海虽然没有北京那么冷，但是也挺有寒意的，而且上海人民没有北京那么幸福，我们这边没有暖气。 好，听说上海好像连续下10来天小雨是吧？ 是的是的。 嗯，那么其实在这样一个季节，如果大家买了快递的话，要收包裹的话，希望大家对于快递员也好，或者是这个外卖小哥也好，不要那么的着急催促他们送件啊，这其实也在为缓解过劳做我们应有的一份贡献。在看到这本书当中有一段和快递有关的描述和案例的介绍，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在日本的这个快递业也很发达哈，和这个便利店和超市一样。那么他写了一位这个叫做什么，做快递运输员工的妻子的这么一个稿件啊，我为大家念一下。这位妻子说，简单写一下我丈夫一周的工作情况吧。每天8:30到18点装卸货物，期间总共能在卡车里休息1个小时左右。18点至翌日4点开车装卸货物，期间能在卡车里歇息1个小时左右。4点至8点半睡觉，偶尔能睡到9点左右，每天如此。简单计算，他每天要持续工作18个小时，回家时除外。最近他的睡眠时间减少了，昨天只睡了2个小时，工资计件，除社会保险等费用外，每月能拿到23万日元左右，完全没有加班费或深夜工作补贴。大力老师， 这个23万日元和人民币大概目前是多少钱呀、啊？ 也就一万元左右吧。 嗯，好。 对，一万差不多。对，因为考虑到日本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呢，这个收入在日本生活，尤其是要有家庭的话呢，还是相当辛苦的。 当然，他这个不是现在啊，是零几年的时候的一个收入水平哈、啊。嗯，好，那其实谈到这个消费型社会呢，作者专门用了几节啊来谈，一个是快递，还有一个就是便利店。好像这个24小时便利店是不是从日本开始，蔓延到全球的？ 是最早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711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7-Eleven 便利店的。那最早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是的，他曾经在节目里介绍过他这本书怎么来经营711。 对，是。那个大家也知道，就711也是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早上7点营业到晚上11点，对吧？那么就是这个服务被引进到日本以后呢，结果这个日本的这个711的商店呢，反而是经营的越来越厉害，而且它把时间从11点扩展到了这个24小时营业。结果呢，它的业绩非常好，反过来把美国的这个东家反而给收购了，所以现在我们听到711都知道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牌子。另外就是在日本，其实整个便利店行业都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的。但这个背后呢，其实包括森刚教授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的这种巨大的便利呢，其实也是有相当的社会成本的。我们看不到的这些夜晚，其实有很多人要为我们平时的这种便利呢付出非常巨大的这个劳动。而这些人的劳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不是得到应有的保障呢？这个是森刚教授在这本《过劳时代》当中追问的问题。 是的，在这本书当中我还看到，就是德国啊，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他们还是规定了商场必须关门的时间。在成熟的那个时代啊，就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啊还是有相关的这个意识和法规的保护的啊，但是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呢，国和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您个人啊身边有没有接触到一些加班现象比较严重的日本人，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 是。其实日本的朋友当中确实还是有这个加班，严重加班的这个问题的。就比如说以他们的这个媒体为例吧。大家知道在日本呢，他的那个很多报社呢是会有既出日报又出晚报。所以呢，就是跟他工作的强度其实是非常大，很可能这个记者又要负责日报的内容，要负责晚报的内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加班的现象是非常的严重。那么女性的话呢，其实她通常在日本的女性的记者呢，她在那个生了孩子以后呢，就是往往就是只能辞职待在家里。那么还有一些比较要强的女的记者呢，她还是继续回到了这个报社进行工作。那么她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就是如果丈夫不能帮她分担家务的话呢，这个孩子在家里就是没有人照顾，所以呢，她要请这个保姆来照顾这个孩子。那又因为报社的加班非常的严重，导致了呢，他要请3个保姆，就是3班倒的保姆。这样算下来以后呢，因为日本的这个人工费也非常的贵，他算下来以后呢，自己请保姆的钱呢和从报社领到的薪水呢，也就是差不多了。所以这样的女性的记者，她就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她就甚至会搞不懂自己工作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所以在日本这个加班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吧。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在日本呢有一个下班以后大家去喝一杯的这种文化哈。 是。 那么听起来好像是比较的轻松，对吧？就是我们下了班可以 放松一下。 这个对，放松一下。但是呢，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因为你跟你一起喝酒的可能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同事。那么这个时候一起喝呢，和家人在外面吃饭的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紧张，或者有一些你要这个不能完全放松的地方。对，那么所以现在也有日本的年轻人提出说，我能不能拒绝这个，比方说公司上次在下班以后邀请我去喝酒，所以大家在网上也有蛮多的这样的讨论。事实上呢，这两年我觉得比起20年前的话，那大家到日本去旅行，其实能看到很多小酒馆里面在喝酒在吃饭的人，其实应该不是上班族一起他们三五成群的去喝，而是就是家人或者就是情侣他们在那边喝，其实也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变化。而且根据这个全球范围的统计来看呢， 最近几年日本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时长呢，也是在慢慢的就是降低，加班的时长在慢慢的降低， 嗯， 可以说这个问题有所改善。 嗯，是。那么我也看到相关的这个新闻啊，就是从日本政府的角度啊，他们也是在不断的立法啊，要改变目前这样一个现状。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呢，他们也都制定了一些措施来防止过劳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8小时工作制啊，之后就断电，准时切断电源，想加班都没有办法。还有一些呢，就是会设立一个什么叫情绪发泄室啊，请专家为员工减压啊等等啊， 对，心理疏导啊什么的， 对，做这样的心理疏导啊。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书里的内容啊，因为书的这个成书时代离现在已经也有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跨度了哈。但是啊，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我们引发关注的，因为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内容，就雇佣方式的多样化。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用工更加的灵活了。但作者的观点是，这样反而会导致工作时间更多。哎，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分析？ 啊，是。确实就是日本的现在很多企业呢，它里面分为这个正式雇佣的员工以及临时员工。临时员工呢，其实他就不能享受公司的很多福利，比如说像保险啊，或者像休假呀、带薪休假、这样的一些福利。但事实上呢，他们做的工作的这个内容和强度又是差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企业的成本是降低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员工来讲，他的这个他所获得的这个利益，甚至他的职业的稳定性呢，其实是受到了削弱。 嗯， 对，相同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公司如果它可以合法的雇佣很多这个临时工的时候，其实它的正式员工也会受到不少的压力，比如说要削减，开始削减正式工人的福利的时候呢，可能这些个正式工人的这个谈判的这个余地就会小一些，因为毕竟公司可以考虑说把更多的工作分给临时雇佣的这些工人，甚至是外国的工人。 所以有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啊，也有这个用工方式的问题啊。那么 的确， 作者认为这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他们有统计啊，就是全球平均的这个工作时间都在延长啊。那以前我们认为啊， 书里有一张表格叫做世界各国工作时间的变迁。 对对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下。 是， 对。 以前我们认为， 我看那张， 您说， 先讲， 您说， 好的，对，他这张表格里面呢，他就提到说，这个其实在过去100年的来看的话呢，大部分时间大家工作的时间是在减少，就是越来越可以说越来越轻松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到了差不多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比如像西方发达国家当中的瑞典啊和美国，其实他们的工作时间就是由减少慢慢变成了增加。但是呢，也有些国家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新西兰、西班牙还有英国，他们的工作时间呢这2年没有什么变化。那么至于咱们国内的情况呢，这个可能大家本人才有发言权，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以前我们认为工作效率提高了啊，包括这个工具更加先进啊，这个管理更加先进，那么工作时间会相应的减少，但是现状为什么在很多的国家恰恰相反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是联想到了一个叫做破窗效应，就是当我们说一个街道上面如果有一扇窗户被打碎了，但是有没有人去修补好呢？很可能你别的房子的窗户也会比较容易被别人去破坏掉。因为大家觉得好像这里面没有什么，你不会受到什么惩罚。所以呢，就是从劳动法的这个执行或者员工福利来看呢，如果当某一地区它的这个员工的劳动保障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话呢，相对来讲它的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就会降低。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别的国家别的国家的这些业务和工作呢会迁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些不稳定性。 就是现在全球很多的产业在一体化啊，经济也是区域化一体化，所以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 同学和同学之间的竞争一样，是吧？你不努力， 对， 有努力的；你不上课外班，有上课外班的。 对对， 最后的成绩就会有分。 要不要有统一的熄灯时间，什么什么的？ 是， 就是晚上要不要统一熄灯，大家睡觉，还是说你可以偷偷的去再继续看书？嗯，这个逻辑是有一点像的。 嗯，是。如果一个国家它能够用政策啊来保证，比如说我们固定的工作时间啊。固定的这个休假的这个长度啊，或者是每天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营业的闭店时间，那么也许会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啊，对于某些行业来说。但是就在这个全球分工一体化和这个很多的这种产业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呢，它就会带来国家和国家之间这种产业的转移，那么最后呢也会带来工作机会的减少，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说反而在加剧啊这样的一个过劳时代的程度。 对，就是森刚教授其实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在前两年召开了一个会议，一个学术会议，是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学者，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讨论怎么样让这个社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让这个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因为森刚教授确实也提到，他说过去呢是因为日本人太喜欢加班，导致了可能日本企业在中国和韩国的这些工人们都变得非常的忙碌。但是他说，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呢，甚至有时候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甚至变成相反了，就是因为韩国的工人加班的时间特别多，导致了日本的那个总部那边也没有办法按时下班。他也提到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可能需要全球的企业和全球的员工大家一起协作来讨论好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 嗯，是的，作者呢也提出了或者是说引用了一些解决之策啊。那从现在看来，您认为哪些依然具有实际的意义呢？ 啊，是的，这个大家看《过劳时代》这本书最后其实它有一个章节给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既有给到员工的，也有给到企业的，还有给到政府的。不过呢怎么说呢，很多事情是知易行难吧，就是真的要实践起来确实也不容易。 嗯， 但是里面有几点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参考的。他写的也很朴素。他给劳动者说的一个建议是什么？第一点，他说要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找到工作之外的生存意义。 是的。 大家看这个是大白话哈，但是呢其实我们想一想说我们身边的如果是那些工作成瘾的朋友，一方面当然他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但另外一方面呢，有时候他会停下来以后发现我不工作找不到其他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也不知道应该找谁去聊天或者去做一个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导致于他反而又投身去做，还是在公司里面，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所以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我觉得是挺有参考的价值的，就是你在工作之外要找到自己一个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去经营你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份兴趣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人生的乐趣也好。 嗯， 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他也提到说就是要摆脱过劳和浪费的恶性循环，就是你要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看这些消费是不是真正自己真正所需要的，那么有没有里面可以这个节省的这个地方，尤其是那种攀比性的消费，这样的话呢你的支出减少了，相应的来讲你的那个挣钱或者劳动的这个压力呢也会减少。 对，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帖子很有意思，叫做有一个爱囤货的老公是种什么体验。 是吧，通常我们都说那个妻子比较爱囤货啊，所以现在丈夫也是平等。 有个妻子她晒她老公囤货的照片啊，她说我们家卫生纸现在至少六箱以上，这还是在今年一年没有买过卫生纸的前提下。 哦， 还有 是 前两天老公给我发一个链接，问我要不要双十一囤一点化妆棉，我告诉他我还有好几包呢，不用买。他直接回答我说那够用到明年的双十一吗？还有他老公买咖啡豆一买16斤，用压缩袋装起来。此外我就不说什么洗发水啦，什么牙膏啊。 对对，但是张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啊，这个老公他其实他存的东西都是一些日常消费品，对不对？ 绝大部分都是 卫生纸啊，对对，大部分都是。他其实没有存那个比方说那个奢侈品啊，或者包包什么的，他 没 有去存。 没有 啊，这里面其实也挺说明一个问题的，就是说我其实对于最近10年的双十一销售，也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就发现说， 现在大家囤货或者抢购，就双十一抢购里面，比方说服装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嗯， 但是日常消费品，比方说一些像洗发水啊，或者像这个洗涤剂啊，这些的比例反而在不断的上升。其实里面也可以看出来说，消费者的心理发生了某种变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更怎么说呢，就是更务实一些，对对对，更实在一些吧。嗯，或许我觉得也可以视作为一个比较一个良性的一个想法。 好，我原来还不太相信这个帖子的内容，后来我把这个帖子转发到的我的一个同学群里面，结果有个同学说说的太对了，我老公就买了6箱卫生纸。 对对，我也听说好些朋友的先生他们都会在囤，就是他们来负责来抢购，而且抢购的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日用品为主的一些东西。 啊， 我们也很希望说他们囤完了以后，然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一起出去走走啊，散步啊，或者旅行啊，这样的话从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一种更好的平衡吧。 对，确实时代不一样了。好，我们再来看书里他还对这个工会啊和企业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说组织工时缩短运动啊，就是要成为一种职场文化啊，还有就是协助员工取得带薪休假，还有就是要采取特别措施解决30多岁正式员工的严重过劳现象，这个我想重点谈一下。其实在书中作者也有做出一些数据上的统计啊，就是过劳严重的问题集中在这个30多岁的员工身上。 30多岁，是是是是。 那么从我们身边所看到的中国的这种案例，大部分也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对，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这个那位程序员，对吧？还有像提到的几位，也是年龄集中在30-40岁吧。这个可能30出头到40不到一些，这个是比较多的。因为从目前来看呢，他们第一方面就是他们的这个属于工作能力都是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啊，比较有干劲。所以呢，就是公司往往对他们委以重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普遍觉得嘛，30多岁嘛，身强力壮的时候，所以不太会想到他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所以一方面是压力增加，一方面呢是自我保护意识的这个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两相汇合吧，比较容易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是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最后来说说作者对于企业家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有些呢我估计也很难实行啊，比如说什么呢，根据工作总量制定用人计划，合理配置员工，不依赖经常性加班啊，这个大家企业家都想这样啊，但事实上呢这个周围的环境 变化，企业家也有很多为难之处。 确实是啊。还有呢，要以员工能够全部取得年假为前提，修改用人计划，整顿业务体制啊。当然也有一些呢，我觉得有些企业还是做得不错的啊，比如说什么呢，叫做在开展国外业务的过程中要遵守国际劳动标准。 是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最后一点啊还是挺有对中国的企业家挺有参考的价值的，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都已经发展壮大，然后也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然后开始开拓海外的市场。那么在当地开展业务的时候，确实也要认真的考虑当地的这些劳动方面的法律，以及当地员工的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入乡随俗吧，这样的其实能够也让你的业务可以更好的发展起来。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和大力先生一起为大家推荐《过劳时代》这本书啊，希望企业家也好，或者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也好，或者是每一位职场人士也好，都能够找机会认真的来读一读。通过这本书，也许我们会对于工作以及生活有重新的定义。那么通过这本书，也许我们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哈，分析过劳的问题呢，又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啊，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目前的过劳的严重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这是一首名叫《往日时光》的歌曲。也许在忙碌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去回首一下那些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会不会只停留在我们的记忆，还是说会成为明天后天我们即将迎来的生活呢？谢谢大力，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